第十单元第二部分活动，听录音选择正确答案。 一，宋丽丽，你怎么去上班？ 我骑车去。 你会开车吗？ 会。 二，宋丽丽，下班以后你常常打网球吗？ 有时候打。 今天打吗？ 今天我去游泳。